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5集，若不是陈的眼里满是寒意，这样的姿势和距离几乎会让人以为他要吻橙子。橙子顿时吓得不敢动弹，生怕一个小小的动作会使局势向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陈却也不动了，就这么死死捏着橙子的下巴，久久注视着他的眼睛。橙子终于受不了了， 痛，下巴要掉了。 陈这才松了手指，看着橙子眼泪汪汪的揉下巴，嘴角勾起一个不易察觉的笑，转身欲走，却被一只爪子扯住了袍子。 饶了他吧。 橙子不死心的还在替小水妖求情。他侧过半个脸逆视着橙子。 他只是一心想清除你这个障碍，你却这样可怜他，你不觉得不值吗？ 橙子怔了一怔，迅速地摇头。 不不不，你将他想得太复杂了。 你怎么能信任一个陌生的水妖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把你骗进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溺死在深海中？ 一阵嗖嗖的凉意掠过脊背。是啊，如果那样的话，谁能救得了他呢？这一丝疑虑升起来，又被他迅速地压制了下去。橙子大声地回答， 不可能，小水妖不是那样的人，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，他那么单纯。 陈笑了，笑里藏着寒气透骨。 你总是这样轻信别人。 总是？怎么觉得他话里有话呢？ 橙子却顾不得多想，只想着给莫武求情。正想开口，却觉得抓在手里的衣角上面微微传来力道，一不留神就让他从手中被扯走了。他对着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嚷道， 喂，我只想问你，难道你都没有一点心疼的吗？ 然而却仅仅只是一秒钟时间，就头也没有回地继续向前走去，只凉凉地抛来一句， 家有家法，言出必行。 橙子气急败坏地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，再抬头看看莫武消失的那个光晕，虽然着急，却也是无计可施，原地没抓没挠地生了半天的闷气。忽然记起自己瞒了家人和小修私自跑出来，本打算很快返回的，却是不知昏迷了多久，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得想办法赶快回去。抬起头来时，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，寂静非常。这个水下的空间非常之大，以至于头顶的水面像天空笼罩着大地一般。陈已经不见了踪影，橙子如同置身旷野，有些害怕，赶紧爬起来，沿着陈走去的方向寻去。一路上都是一些奇花异草，散发着或清新或浓郁的香气，不由得看呆了，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。猛不丁的被一块大石头样的东西绊了个狗啃泥，正骂自己走路不专心，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怪腔怪调的抱歉声。 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呀，你还趴着趴着就睡着了，你甩疼了吧？ 橙子趴在地上呸呸地往外吐草叶子，问道， 你谁啊？你趴在路上睡啊？ 一边抬头，正对上一张怪模怪样的脸和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睛。橙子一声怪叫，连滚带爬出去好远，爬动的腿却被一双肥厚的爪子抱住了。那怪腔怪调的声音在背后说道， 不怕不怕，俺不会吃你的，俺只喜欢吃糖。 放开我，放开我呀。 你不认识俺了？ 不认识不认识，我不认识妖怪呀。 你还喂过俺吃过糖呢？ 我才没有喂妖怪吃过糖呢。啊，糖？ 这个甜蜜的字眼 终于换回了橙子的一丝理智，停止了扭动，回头看了一眼拖住他腿的庞然大物，那是一只巨大的乌龟，看它的个头，大概就是西游记中通天河里面跑出来的。此时正拿两只前爪抱住他小腿，伸着硕大的乌龟脑袋，拿一对纯真的眼睛看着他。橙子被他看得有些恍惚，突然一下子神游天外了，心里在想，这大乌龟怎么是这种口音啊？难道凌渊海就是渤海，靠近山东啊？瞬间思绪飞回，不不不，他不相信，不会的，小乌龟不可能几日不见就长这么大，还口吐人言。然而这乌龟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清晰地说， 俺是小壳呀。 于是橙子就华丽丽地晕过去了，身体轻微的晃动，很舒服。他哼哼了一声，吧唧了几下嘴巴，睁开眼睛，眼前的花草在缓缓移动，他似乎趴在一个移动的东西上，手抚摸了一下趴卧的地方，感觉是凸起的表面，光滑坚硬的触感。这是他猛地坐了起来，想要看个清楚，却啊呀一声滚到了地上，抬起头又对上那一张怪异的脸。 你醒了？ 大乌龟问他。这次橙子坚强地挺住了，没有昏过去。 小壳 呀，你可算认出俺了。 巨大的小壳开心地说， 不，我没认出你，你怎么会是小巧可爱的小壳啊？ 大乌龟顿时露出伤心的表情，嘴角都耷拉了，他赶紧道， 啊，其实啊，你变大了还是很可爱的。 小壳又笑了， 真的吗？ 真的真的，不过你真的是小壳啊，你怎么会长这么快啊？ 俺是个乌龟精啊，想大就大，想小就小。是主人让俺来接你的，来，快来，上来吧。 不必了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 这个地方可大着呢，路远得很啊，你走得多久啊？哎，还是俺背着你，俺的速度快。 一只乌龟的速度能快到哪儿去啊？ 为了不抹他的好意，橙子还是坐到他背上。 坐稳了后，俺要开动了。 开吧开吧。 橙子漫不经心地调整了一个舒适的姿势，下一秒钟小壳却如箭一般飞射出去。惊得橙子一声尖叫，险些跌了下去，好不容易稳住身子，牢牢地趴在龟壳上面一动也不敢动。看着小壳爪下飞扬的尘土，他感觉自己要精神失常了，他居然骑了一只飞奔的乌龟，这彪悍的感觉直逼其碧水兽的滋味，其震撼人心的程度绝不逊色啊！这都是什么坐骑啊？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